北京时间17: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音机频率，将您的收音机频率锁定在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第16年合作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周末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选择高考志愿。我们在最近这个阶段呢，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高校的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的系列节目。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沉下心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考生朋友未来将会走什么样的职业发展道路，而这个职业发展的道路将会从现在开始，从选择高考志愿开始。那么究竟如何结合自己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来选择高考志愿，以至于来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呢？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颇有科学依据的。那么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也欢迎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今年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呢，依然是分成三个阶段进行。那么三月份我们的重点是围绕着高考志愿填报，还有学科复习备考以及相关的高考相关的内容啊，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服务。而到了下个月，也就是四月份，我们会为大家陆续的邀请到近百所的高校招办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提供最新最快最为权威的各校今年在京招生的政策的解读和解析。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而到了六月份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也将会用最快的速度邀请部分的高校招办主任结合着大家的高考成绩来为大家提供志愿填报的指导。因此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需要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高考频道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排期。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间呢5:30到7:00是首播，第二天早晨的7:00到7:30呢会为大家进行一个精编版的重播的安排。节目的文字精编内容呢还会刊登在每周三六出版的北京考试报上，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另外除了我们的线上节目之外啊，我们呢今年继续为大家安排地面的公益咨询讲座。那么在这个三月份真的是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为大家安排一场讲座。今天上午啊，借着这个瑞雪，我们今年教育面对面的2018高考季第四场的公益讲座呢是顺利的结束了。而在3月24号，也就是下个周六，我们的第五场公益讲座又要开始了。我们下个周六早晨的9点会在地质礼堂为大家安排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会为大家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对历年志愿填报以及录取的大数据进行分析，科学指导考生选高校挑专业，手把手的解析这个志愿槽表，精准避开志愿雷区啊！可以说希望大家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那么这场讲座呢，我们依然采取的是公益免费的活动，各位家长呢只需要提前拨打预约电话400-650-7766进行电话预约就可以了。提醒大家，现场的座位确实非常的有限啊，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一定提前拨打预约报名电话400-650-7766来进行预约，这样呢才能够提前为您预留座位。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系列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先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今天呢，我们的话题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从职业生涯规划来选择高考志愿。如果您有问题，在我们的播报进行过程当中，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就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今年本市中考贯通培养略有调整，与由去年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高级外语人才培养项目、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三类调整为四类，分别为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校企深度合作高端人才培养项目、非通用语外语人才培养项目和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按照要求，贯通培养按项目和专业类别设置最低的录取分数线，非通用语外语人才培养项目的招生计划按专业大类下达到各区，其他项目在全市范围内招生，不对各区分配招生指标。今年6月，本市将会有 6.5 万名中学生首次迎来新中考。16号，东直门中学举行了中考百日倒计时动员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奋斗100天，爱罪人的青春挥洒汗水。 今年北京中考将采用3+3+1的考试模式，也就是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必考，加上体育，再从五科中选择三科参加考试。选考科目物理、生物化学、历史、政治、地理科目中三个科目都偏向文科。东直门中学初三张李然同学很欢迎这样的变化。 我选的是物理、历史和地理，我也是属于偏文的，因为之前往年是物理、化学，如果要这么两科理科好，我可能成绩不会很理想，所以说换了这个新方案之后，我感觉还是比较高兴的。 如何帮助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考试科目，东直门中学副校长贾贺博介绍， 他喜欢哪科，这第一。第二，学科能力，我们可以把几次考试成绩放在这里面。第三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专业的取向，结合他以后长远的发展，又结合咱们的高考，给孩子一个建议，你选哪三科最优势，就对你最有利。 目前准中考生们已经按照自己的选考科目开始了走班上课。由于东直门中学从初一就实行了分层走班，学生们表示比较适应。 因为我们一开始从初一初二就开始走数学和英语的走班，所以现在也觉得像往常一样也挺好的。 不过采取新中考方案后，考生的复习科目从固定的五科增加到至少六科。东直门中学初三数学老师赵丽认为，老师和学生都要提高效率，保证考生复习期间的劳逸结合。 老师们在备课的时候就要备得更精一点，这样上课呢就是把最关键的地方讲给大家。每一科的作业我们又再次强调不能多于20分钟，确实要保证孩子的休息啊、睡眠呀。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共同关注的主题就是如何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选择高考志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也欢迎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4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考生及家长在高考前对于大学专业选择上都希望能结合未来长远的规划，找到既符合自己兴趣又合乎社会需要的专业。对于考生来说，大学专业的选择就是人生规划的第一步。如何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及性格特点规划人生路径，选择大学和专业呢？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与您一同关注。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要和您关注的话题就是如何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来选择高考志愿。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老师。首先呢为大家介绍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高考专业指导专家洪奥老师。洪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清华管理学硕士、原外企中国区培训总经理、职业规划师赵成松。赵老师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为大家是分别从两个角度邀请了这个专家啊，一个是从高校的专业指导的角度为您做这个指导，另外呢就是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去做指导。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朋友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现在有什么样的困惑啊，或者是在选择志愿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产生了矛盾啊，不知道何去何从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了，那么在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其实呢在这个制定升学规划的时候啊，我们之前看过一份数据，有70%的家长是比较看重这个就业的情况的，但是呢孩子们基本上就是70%左右的这些同学们，他们会更加的关心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啊。那么从这个现实的情况来讲，我们先来谈一谈一般在孩子志愿填报的时候，家长对于这个职业规划的重视程度怎么样，孩子对于这个职业规划又是如何看待的，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赵老师您是不是最近会接触到这样的这个学生家长还有我们的学生？ 是这样。从我们接触的这个情况看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我这边主要是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家长呢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呢是取得一个比较相对决定性的作用。这里边呢我们会有几个家长在规划孩子的未来职业发展的时候有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选择的标准，就是好工作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家长呢是过来人，所以从自身的角度来讲更希望的是比较稳定收入发展就这些外在的一些影响力。但往往恰恰忽略了孩子本身的这种内在的驱动力，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什么方面有所发展，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是更重要的。举一个例子，前两天呢有一个小女孩来找我，她已经工作了5年了。那么她呢选大学的时候呢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会计系。我说你怎么选的，她说父母对我来讲女孩子嘛稳定一点，然后那个会计也比较适合，而且发展比较稳定她就选了这个专业。而且呢她现在在四大工作也是不错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她一直不开心。她跟我讲的说我现在每次去做工作的时候就像一场炼狱一样。我看到的数字我就头疼，恨不得有点恶心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不是说怎么想着把工作做得更加的出色，我只是说把这个完成就 OK 了。 这就算是完成任务。 对，完成任务了。所以说你就看五年以来其实比他后进来的这些个人呢发展的都比他好。 对。 所以说他都特别的痛苦。那么我们在做了一个沟通以后呢，我们是觉得呢其实他特别希望去用自己的专业去帮助别人。就是面对面的跟人打交道这工作特别的喜欢。他不喜欢那种面对一大堆数字，面对一大堆这事物的东西。哎呦，他实在是 他觉得太枯燥了。 太枯燥了。所以说呢我们说我给他们转型呢，就是如果你要能用专业的知识做一些培训去做一些这个讲师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一些路径的一些设计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我想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对，这您说第一个误区就是家长他会更加看重于表面上的东西，忽视了孩子个人的兴趣爱好还有他未来的这种内在的驱动力。 对，内在驱动力它是一个成长，因为职业发展它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 对， 这个动力其实是一个持续的动力。 对， 这是第一个误区了哈。第二个误区要谈一谈的就是我们在给孩子做职业规划之前，或者做在选专业之前呀，孩子的核心能力到底是什么？ 核心能力。 对，也就是说我们说职业发展实际上是用你的核心能力去兑换你在职业发展当中的一个结果的。因为有很多人的家长都说我这孩子学习成绩好，你这能力非常的棒 对啊，谁是成绩不好，成绩不是。其实我们说核心能力来讲，它绝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成绩就能完成的。其实它更多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擅长，第二个方面叫做兴趣。这两个合在一起，我们说是一个职业能力。所以说，就你就可以看到，你不把这个东西玩得很棒，或者弄得很透，实际上到工作当中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你看有一些人吧，他特别爱热爱他自己职业，为什么？兴趣也对啊，然后呢他也擅长，所以说这个状态叫什么？叫玩儿。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干的这东西能力没问题，但是我不喜欢，所以这个时候他叫什么呢？叫倦怠。 对， 所以说长期了以后就变成混。第三个呢，就是说哎呦我喜欢，但是我能力不行，不擅长，所以说做事情能就是激情很好，但是结果往往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特别的累。最后一个就很麻烦。既不擅长的， 对， 他也不喜欢。 也不喜欢。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叫什么叫熬，然后最后呢就会走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专业之前呢，应该对孩子专业的我们说核心能力要要有清醒的认识。最后一个我们说很多人为孩子做规划的时候，尤其是职业规划的时候，老师说按照我自己，我为孩子做一个规划就可以了。 对， 哎，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小孩，哎，痛苦得不得了，也是痛苦得不了。为什么呢？他父母亲呢是在一个县城里是教育局长。他就特别希望他这个孩子呀， 未来从事教育工作， 然后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师。什么都给他铺垫好了。 对， 这孩子呢是说句实在话也挺争气的，也做得不错。但是做了这大概其有三年的时间，他突然觉得不行。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就一点激情都没有。 对。 然后呢在孩子的过程教育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乐趣可言。所以说现在呢想了我怎么样能够再重新的激发出我的对职业的一个热情。 好，赵老师。刚才呢您呢给大家我们简单的分析了一下现在我们的孩子在面临的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出现的几种误区。 是 其实我听出来了，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误区产生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在我们的家长的身上。是吧？ 对。 当然了，我们的同学们你也要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晰客观的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够做一个非常清晰的职业规划。当然对于高校专业我们也需要做一个全新的这种认知。我们在稍后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会邀请洪奥老师针对高校专业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十一周，每周六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金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 FM 107.3教育面对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考生及家长在高考前对于大学专业选择上都希望能结合未来长远的规划，找到既符合自己兴趣又合乎社会需要的专业。对于考生来说，大学专业的选择就是人生规划的第一步。如何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及性格特点规划人生路径，选择大学和专业呢？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合作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如何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选择高考志愿。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分别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首席编辑、高考专业指导专家洪奥老师，还有清华管理学硕士、原外企中国区培训总经理、职业规划师赵成松老师。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询问下周六我们的讲座啊。没错，在三月份呢，教育面对面呢每个周末都为大家安排了高考的公益讲座。那么下周六，也就是3月24号上午的9点，我们为大家在地质礼堂安排第五场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和一模备考大型讲座。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开始要准备高考志愿的前期的筛选了。另外还有对于考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即将要迎来一模考试。那么在这个备考期间，如何来查找自己的问题，提高成绩啊，我们在下周六的现场会为大家邀请到相关的高考专家为大家做详细的指导。那么这场讲座呢，我们依然是公益的免费活动，您只需要提前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提前预约报名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微信网友安琪啊，请问教育面对面进校园活动开始了吗？啊，这个时间段呢还没有开始，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考生朋友，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RBC， 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教育面对面所有有关于线上广播节目的排期，还有我们线下活动的安排，都会第一时间提前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当中及时的推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当然了，每天晚上的5:30到7:00，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也请大家不要错过了。好了，那么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如何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来选择高考志愿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刚刚呢，赵老师呢是给大家结合着现在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啊，谈了一下现在我们给孩子进行职业规划当中面临的一些误区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要说这个高考志愿了。有人说呢，这个高考志愿呢叫做第二次高考，可见它的重要的程度。其实我们说这个高考志愿填好了，实际上相当于你高考成功已经有一半的这个时间了，这个相关的程度了。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家长我觉得还是停留在这个分尽其用啊，我考多少分，我这分必须就满打满算的就能够进入到这个相关的大学、相关的专业啊。那我们现在从专业认知角度上面来看，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洪奥老师。 嗯，首先呢，现在的这个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认为应该转变一个观念。 嗯， 这个观念呢，就是以前的家长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就是分尽其用，要把这个分数用到极致，然后分尽其用呢，主要是用分来挑选院校， 那么专业呢是放在第二位的，可以说专业呢在这个志愿填报里面呢明显处于这个二等公民的这么一个地位。 嗯 啊，但是呢从现在新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的规则来看呢，实际上国家现在提倡的是院校与专业要并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专业的这个选择比院校还要重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一个大趋势。 嗯， 我觉得各位家长呢一定要了解这个趋势。 嗯， 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在选专业的时候，就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呢既要考虑自己分数能够匹配的院校，同时呢也要考虑这个分数能够上的这个专业，两个要兼顾。 嗯， 要兼顾。为什么呢？专业对于学生来讲同样的重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嗯， 我在很多年前有一位北京的考生，那么呢他就是特别喜欢飞机，喜欢做航模。 嗯， 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做这个航模，做科技。那么呢他到了高考的时候呢，他的志向呢就想学飞行机设计与制造这个专业。 嗯， 那么这个专业在北京来讲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这个专业。 嗯， 但是从当时他的这个分数来看呢，就是几次的这个一模结束了以后，他的这个分数明显的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个分数差得很远。 嗯， 飞行机设计制造这个专业。 嗯， 那么呢当时的老师啊还有这个家长呢也都劝他，就说不要填报这个专业，换一个比较稳的这么一个院校来填报。 嗯， 但这个孩子呢因为特别的喜欢飞行器设计这个专业，所以呢他就冷静的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 嗯， 最后呢他就跑到这个他经常做航模的这个操场上，到那个旁边去，在那很静静的这思考。 嗯， 把这个他整个的这个学科的情况，还有这个一模发挥的这个情况，各科的这个水平的情况，进行了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虑。 嗯， 最后他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是要立足于报北航的飞行机设计。 嗯， 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这个学习以后呢，最后他确实如愿以偿进了。 真的进去了。 进去了。 哦，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专业，他喜爱这个专业带给他的这种学习的动力。 对。 那么同时呢进了大学以后呢，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呢，专业带给他有一些人格上的，就是人格性向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么这个同学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性格呢比较的沉静，但是呢比较偏内向，不爱交际，喜欢独自一个人。 嗯。 但是呢作为飞行机设计与制造这个专业，他是一个集体的这么一个。 对，是一个团队项目。 团队是一个团队项目。 嗯， 所以呢他特别的需要一个同学他的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 嗯， 与人打交道，就是情商的这一块要求非常高。 啊， 那么这个同学呢入学以后呢，家长呢也提醒过他，就说你现在这个性格你比较不善于人际打交道。那么在学习过程中呢，这个同学就刻意的来转变自己。 哦， 哎。 嗯， 那么最后呢他在人际这块改变的也很大。 嗯，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值得提倡的，就是他在就是本科毕业的时候要考研，但是呢考研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考研复习时间明显和有一个航模的比赛，就大学的航模比冲突了。这个时候呢他又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选择。 最后怎么选？ 是要保证这个考试呢，还是要保证航模呢？ 嗯， 他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他要做这个航模比赛。 啊， 那么航模比赛呢他也没有把握，但是呢团队合作以后，那次他们拿到了很好的名次。 啊， 那么就因为这个航模比赛呢最后 保研了。 保研了。 哦， 哎，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同学的一个例子可以看出， 嗯， 就专业他如果喜欢的话，带给他的这种学习的这种动力和学业成长，包括个人成长，还有这个职业发展的这个动力，那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刚才赵老师讲，这就是内在驱动力。 对。 对。 是吧，啊，他内在驱动力有了，那么这些事情实际上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对。 啊。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从做的一些研究，心理学方面的科学方面的研究也发现这个问题。 嗯， 就是很多同学入到某一个专业以后呢，他的经过四年的专业性的训练以后，他的这个人格的这个职业倾向会转变为跟他所在的这个专业十分匹配的职业倾向。 是。

所以呢，如果某一个院校它类招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叫专业类招生，比如说叫工商管理类的时候，如果它后面没有注明，那么你就可以视为它这个里面它肯定要含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等等这些专业，跑不了这些专业， 是吧？张老师，您之前遇到过这样的这个案例吗？就是有可能在高考志愿的时候选错专业了，结果出现这个未来的这个职业上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没有这种这个例子？ 有 、 这种还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就拿我们单位来讲吧，我原来有一个就同事吧，就是学人力资源的，但是呢他特别喜欢什么，从小他就喜欢，就刚才说了，喜欢搞研究、搞设计，所以说你进来之后呢，他对这个与人天天与人打交道，就这点人的这点事儿， 不擅长， 他不擅长、特别的痛苦，学的时候就特别痛苦，然后招进来之后呢，其实工作也是这样，一直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起色，但是他比较聪明，他知道自己后来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说呢，他就在我们的产品研发这一块特别用功夫，后边不断的去自学一些东西，后边我们正好有一个机会，他跟我说，你说我想去那边，这孩子特别的勤奋，然后我就让他过去了，过去之后发展的就比较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说一个例子，他还算比较好的，因为什么呢？给了他机会了，有很多人可能就没给机会，这样的话就一直就把他耽误了。 这得是两方面，一个是你自己有这想法自己去做转型， 对， 另外还有像您刚才讲的，你得有这样的契机让你能去做这个转型。 对， 如果要是两方面都不具备，我觉得未来会比较的痛苦， 对， 是吧？ 对，对， 所以现在啊，我们在对于选择这个高校专业的时候啊，一方面是我们对于专业门类认知不清，有可能会选择错专业啊。黄晓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咱们来提醒一些，有一些什么样易混淆的这样的一些个专业，容易大家出现这种选择上的错误？ 易混淆的专业呢，提起易混淆的专业，就是很多过来的考生，尤其在这个上面栽过跟头的考生，那真是累两行。 对，都不是那两行了。 有一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一字之差，完全不同的职业方向 啊。 那么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呢，就园林和园艺专业。 园林园艺啊， 园林和园艺专业，就差一个字。那么这也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啊。北京林业大学有一位同学，目标是北京林业大学，那么呢，他喜欢做园林设计师。那么看这个专业那个目录的时候，就是招生计划专业目录的时候，一下发现有一个专业叫做园艺。那么他就想，这个园艺就是园林艺术的意思，所以就报了这个专业。结果一入学以后呢，他发现了园艺专业和园林专业是两个专业，是两个专业，完全不同的。那么园林专业呢，他培养的是园林设计师，他的这个园林设计师，他的工作主要是做园林设计工作，叫做四季有景，三十有花，就非常美的这个自然外部景观环境啊，涉及这个的。那么园艺呢，它是指这个除了大田作物以外的蔬菜水果果树的这样的园艺作物的这种栽培啊，是学这方面。 完全是 不同的两个职业方向啊，两个职业方向。 对， 这是一个。那么实际上呢，在我了解的这个同学们当中呢，约有10%的同学，这个是非常准确的，10%的同学选错专业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主观臆想专业的名称，他认为这个专业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像有一位同学也是报这个北京林业大学报农业资源与环境，那么呢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他的和他妈妈呢共同希望学环境，因为那些年环境是非常热的一个专业，想学环境。那么他妈妈一下看见农业资源与环境，他想，他妈妈说报这个，这比环境还多了一个资源呢，我们学多的，所以也就报农业资源与环境。实际上呢，从专业名称跟专业学的这个内容呢，它本质的区别很大的。农业资源与环境呢，它实际上是土壤学，研究土壤化肥的这么一个专业，完全跟环境没有关系。 是，所以您看啊，有的时候咱们在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可能专业名称就是一字之差，那个 成语，这个俗语叫什么呀？猴吃麻花就满拧了， 满拧了， 对吧？啊，对于自己未来这个大学的学业，还有未来的这个职业工作，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麻烦， 就是完全不同的职业方向。 对，那你像这种情况，咱们怎么避免？一般的，咱们在这个志愿填报之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前期的工作？ 我认为呢，就是志愿填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从几个方面先认真的了解一个专业，这样呢，了解起来，抓住了这几个方面，应该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准确的。第一个，我认为很基础性的工作，要把专业名称的含义搞搞清楚，而且要搞准确。专业名称呢，我们国家的很多的专业名，本科的专业名称是非常晦涩的，而且从专业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很难推测出专业本身的含义。这些专业呢，一般都分布在这个理学、医学、农学、工学这些专业里面。比如说，随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就这些专业，你一听那个，即使字面都会读得懂，但是也不会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都没听说过， 都没听说过。那比如说像这个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这一听就要去沙漠上种树去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吧？但是呢，实际上的专业的培养目标跟荒漠种树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呢，大家就是比如说植物保护，这么一个专业，大家呢一听。有这是不是那个种树的？也是种树的，也不是这样，还有动物科学，我们一听四大养，养猪、养牛，养这个畜牧的啊，畜牧学学这个的，那是不是就是养猪去了？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就是一个呢，有一些专业名称它不能够准确的反映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专业名称，即使从名称上都读懂了，也很难推测出这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觉得了解专业的第一步是要了解专业的名称，把它把握的很准确。这是第一步。那么我认为第二步呢，了解专业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扎实的这么一个就是那个入手了解专业的课程。很多家长呢和考生在咨询的时候会问很多的问题，就关于专业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呀？我毕业以后能做什么呀？这个专业适不适合女生啊？适不适合男生啊？或者是在大城市好不好就业，或者在小城市好不好就业啊？就会问好多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分析一个根源。它的根源就是这些家长不了解这个专业开设的课程。而且呢，在很多咨询的过程之中，我发现有好多咨询公司啊，也咨询这个问题，但是呢，他们都不提这个课程。所以呢，我觉得必须要了解专业开设的课程。了解了课程以后，你就会马上清楚这个专业它是培养什么人的，学了这些课程以后你能掌握什么样的技能，然后你毕业以后你会做什么。 这一部分的内容咱们是不是应该跟高校去多沟通的？ 这一部分内容呢，就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可以到高校的官网上去找。比如说某一些专业，比如说有的同学目标我想报四川大学数学学院，我想学数学应用数学。那么就要问了，数学应用数学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是毕业以后我能做什么呢？搞这么一个基础的一个学科。你要到了那个官网上，你查一下四川大学数学学院它开设哪些课程，你就会发现它的课程除了开设基本的大学数学专业的这些基础性的课程以外，数学专业的课程以外，还会开设专业方向课。比如说像涉及到这个金融工程的利息计算的啊，涉及到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密码学的。 对， 所以通过了解课程，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专业就两个方向。第一个偏向于金融，第二偏向于计算机。 所以呢，在高校的官网当中，这些信息大家是都能够查到的。当然了，了解清楚专业之后啊，那就是结合着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要做一个合理的规划了。我们有家长说了，这个家长跟孩子现在都没方向，怎么办呢？我们稍后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邀请赵成松老师和洪浩老师为您做详细的解答。

是个热门的专业，有些什么样虽然是冷门专业，但是咱们也可以做选择，您什么建议？ 嗯，首先呢，从专业的这个冷热度上来看，确实呢是近几年在社会上有一些对有一些专业就认为它是热门专业。这个热门专业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是它的录取分数是最高的，就这一类专业。而且呢，这种录取分数最高呢，不是保持一年，是保持很较长一段的这个时间。保持几年啊，甚至十几年都是录取分数比较高的。那么这样的专业呢有很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济学门类里面的专业，像刚才介绍的金融学、金融工程那么这一类呢，这两个专业是录取分数最高的。那么此外的整个的经济学的学科门类里面的那些专业，比如说像经济学、财政学、保险学、税收学，这些这也都是热门专业，他们的录取分数在同层次的这个院校，在这个院校里面他们都是录取分数最高的这些专业。这一类是热门专业，就是大家追的。那么还有一些专业是热门专业，也是在院校里面它处于学生分数水平里面是最高的。那么这一类就是医学类的专业。医学类专业呢一直都是考生追报的热门专业。这个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呢首先是因为它的社会认同度是最高的。而且大家对它的职业了解度也是最高的。所以呢所以医学专业始终都是我们追报的热门专业，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分数比较高。 分数最高的。那么还有一类是建筑学里面的。建筑学类专业里面的建筑学、还有跟它比较相似的专业叫做风景园林、还有叫园林，刚才介绍的、园林设计师、这一类专业呢也是报考的分数是最高的最高分、这是非常热门的。 那冷门的呢，现在虽然是冷门但是未来发展前景又比较好的有什么 样的？冷门的专业呢相对来讲呢按理说它都是就是小众专业，就是报考的招生的人数少，开设的院校少，这样的一些小众专业它往往都是冷门专业。但其实呢在这类冷门专业里面呢有一些专业它的前景是非常好的。一个呢因为有一些这些专业呢是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个重点的方向。所以呢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但是呢开设这方面这类专业的院校又少，培养的人才又少。这样专业有很多。同时这类专业呢它毕业以后职业的匹配度是最高的。 对。 就是职业匹配度是最高的。比如说我们像现在看给大家介绍一些哈。像交通工程，这是我们国家现在重大力的发展这个交通运输这一块。从11/5、12/5，现在到13/5，我们国家的这个交通还是处于我们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 它是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项目、而且我们国家要花很大的，就在政策方面要保证它的这个投入。所以像交通工程、交通管理、交通运输，这都是很不错的专业。那么还有一类呢，像飞行器设计制造。那飞行器，像商用大飞机项目。 对。 在上海的这个 C919啊。 商用飞机公司。 对。 这个商用飞机项目呢，不是现在是热门，而是在十几年前，我们国家就把它作为我们国家的重点的国家管的这个项目来作为一个就是那个来孵化它、所以把它放在上海叫商用大飞机项目、现在呢过了这么多年十多年它才有了这个成果了。但实际上这个专业呢已经开始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那么此外呢像我们国家在13/5的这个期间呢我们的一个建设方向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打通我们国家的这个长江流域的这个港口和航道。所以呢我一直就推荐这些专业，像船舶与海洋工程，包括港口航道与海洋工程，就这一类的专业，这都将是非常需要的热门的这个专业，就是国家特别需要的。但是呢这一类的专业开设的院校少，招生的人数又少，考生不愿意报考、不愿意报考。所以呢就是愿意报考的考生呢，我建议可以关注这一类的专业。 好，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同学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但是洪旺老师介绍的不管是冷门专业还是热门的专业， 一切都是建立在大家的个人的兴趣点上，还有你个人是否擅长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能够做出一些相应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去做这种选择。当然了，对于自己的这种定位啊，其实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呢今天在微信后台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还有我们的同学们也提出了这种问题啊。我们呢接下来请赵老师要给大家来关注一下。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刚才呢洪浩老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的这个冷门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啊，一切呢应该还是建立在我们做好这种前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上，找这个适合自己的专业其实才是最好的专业。那么在这个做定位的时候，赵老师给大家提供了职业生涯规划的原则和标准，但是你在做定位的时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首先要做一个自我认知，这个自我认知你怎么样去，其实认识自己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吧，赵老师。 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 啊， 你别说自己 一生的事 儿。对啊，自己去认识自己。然后呢，这个时间段呢，家长还要帮助孩子去认识他自己，对吧？彼此之间怎么样去协调这样的工作？ 我想是这样。首先谈一谈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几种方法啊。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叫做科学性吧，也就是我们会采用一些测试的方法。这些测试的方法呢，包括我们说对兴趣的啊，比如说霍兰德呀，对人格的，比如 MBTI 呀。啊，还有一些对于你的能力的一些梳理，价值观的一些梳理等等，这些做一些测试，可以对一个孩子更深入的一些认识。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凭印象哈，这孩子应该干这，应该干那个的表现，但实际上内心深处，我们说潜意识的东西，其实我们是没有挖掘出来的， 就是缺乏科学依据。 对， 从表面上面来讲， 然后这样的话会引起一些误导。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是首先是要跟孩子一起来把这个事情聊到。补足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之后呢，我们说有一些测试结果，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是真实的，或者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您看这莲花之上就说了，说这个很多地方都说这个孩子职业倾向能力方面专门测试，说这最后测试出来结果靠谱吗？ 哎，对，所以说这里边会有另外两个。第一个呢，要跟孩子过往的经历进行一个核对，因为孩子肯定他会有成功的一些事情，对吧？很骄傲的一些事情，但也有可能有一些比较痛苦的一些事，失败的，或者有他喜欢的，有不喜欢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的经历来进行对，哎，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些东西在他过往经历当中有没有很好的呈现，这是第一个，对。那么第二个来讲呢，也不能偏听偏信，就是我们有这些东西，那好了。多方面全面去了解，哎，他的老师是怎么评价的呀？哎，他的同学是怎么评价的呀？是吧？他的好朋友是怎么评价的呀？哎，用这个东西也来进行一些比对。但最主要的一点，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比对出的结果，看到这个结果以后，孩子是什么感觉？他有没有说这个东西啊就是我，然后他充满了力量， 就是他认不认同， 对， 是吧？ 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我们说感觉是不会说谎的，你任何的语言什么都可以，但是感觉是不会说谎的。前两天我们说有一个，就是一个不能说是孩子，就是一个工作了有5、6年的一个人，他想去改变自己。他说：“你看我做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没有成就感啊，什么天天就这样的按部就班呢、我特别希望创业啊等等这些事情啊，别人告诉我的。但是我就说了。”那当你觉得这个好吗？他说好，那好了。我说你这个东西是需要你花很多的精力投入，要放弃很多东西的。你真正的愿意为此而放弃一切代价去做吗？他就犹豫了。其实那个东西是别人让他去干，他觉得好像很好，但是真正他内心有没有感受到，不知道。 对， 所以说内心的感受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说通过我们说你先做一个测试，然后呢过往的经历来对比，全方面去了解，最后跟孩子坐在一起谈内心的真正的感受的力量点，那么这几个加在一起，最后我们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这一个是给自己准确定位的 一个方式和方法。 对，一个方式跟方法。 既有科学的测评，同时也有你身边人对于你的一个客观的评价。 评价，对。 最后是要用自己最真实的感觉来认同或者是否定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 对吧？ 对。 如果你认同了，那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和发展。 对。 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啊。当然了，在这个职业生涯规划当中，男女之间有这种性别上的这种差别吗？这种差别大不大？ 这个差别有，但是我从职业的发展这个角度上来讲，实话实讲，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们说偏见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这种就是说对性别的这种区分啊，现在是越来越弱。我反正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女孩子们，哎呦，那表现出来的确实是，无论是在大学也好，无论是在这个职场也好，越来越强势。就是跟我们的感觉来讲，就好像这个区分就没有太多的区分。所以说我觉得家长不必要在这个方面 性别上面过分的去纠结。对 对。 那洪老师呢，现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这种区分度还大吗？你比如说这个专业就特别趋向于这个女性，那个专业就是男性比较多。 我们呢一般在这个传统这个观念里呢，我们一般是认为就是女孩呢比较适合学文偏文的这些专业 啊比如学点语言呀，学点法学呀，学点经济啊，管理啊。那么实际上呢，在入学以后呢，包括学点医学啊，哎，都很多。那实际上在入学以后，这些专业里面确实是女生的比例占得很高。哎，我们传统的观念还认为呢，就是女孩呢不适合学什么呢，就是工学的，哎，这些专业，包括理学的一些专业。那么到了入学以后呢，大家也确实会发现，哎，这些专业里面呢女孩确实非常少，男孩的比重非常大。这是怎么说呢，他确实在各个专业里面他这个性别的这个比例不一样啊，入学不一样。但是就是具体到就是女孩到底适不适合，就是说女孩既然在工学这些专业里面她少，就意味着她不适合学，倒不是这样啊，倒不是这样。从我了解的情况呢，就是在很好的这些工科院校里面，像北航啊这些工科院校，往往学习最好的那个年级千年老一的那个都是女孩。 都是女孩， 哎， 是吧？ 因为呢就是女孩呢，第一个她有好多女孩擅长学理工科啊，擅长学物理这些科目。然后呢女孩呢比男孩在某一方在有一方面是非常强的，她的心非常细致。 心思缜密细致。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她特别擅长把这个分，哎，了解老通过那个往年的试题啊，了解老师的这个出题的动向啊，老师的出题的偏好啊，然后呢在答题的复习的时候，她又复习的非常心思缜密，非常的细致。她比男孩遗漏的点要少很多，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她拿的分数都是特别高。 另外就是在功课实际上动手的过程当中，女孩子的这个动手操作的能力有的时候也会比男孩子要好一些，这是在功课方面。另外一个，我们说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关于幼教方面的专业，我们一直以为说幼教专业都是女孩子，但实际上呢，我们过往这么多高校的招办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直都在问你这有没有这个专业上男女招生的限制，人家说没有，我们还更鼓励男同学报考这个幼教专业的。实际上从家长的内心当中也是希望，不管是小学啊还是我们的幼儿园啊，男老师多一点会比较好。 是的。 包括护理学的这个专业。 对呀， 以前呢就是有些院校招收护理学专业的时候，要注明一般只招收女生。那么现在呢就没有这一条注明了，有很多高校还写上欢迎男生报考。 男生报考，对吧？有的时候这个男生在一些专业当中在他未来就业的时候实际上是有性别上的优势的啊，所以因此呢，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同学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或者说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强调性别的这个意识，除非像一些院校人家特别标明了，比如说 像石油勘探等等这样的专业，人家是写不建议女生报考，人家也只是说不建议而已，并不是严格的拒绝说女生就不能报考啊。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最后再和两位专家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在给孩子进行规划，以至于现在这个时间段了，给孩子选择高考志愿的时候，家长跟孩子产生矛盾怎么解决，两位老师再给一些建议吧。嗯，赵老师 好。首先我觉得我们家长啊跟孩子之间有很多家长是这样说，你只要学习就行了，什么这些东西就别管了，你吃的饭都不如我吃的盐多，是吧？还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嗯， 其实我觉得志愿这个东西是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你是没办法帮他去做的，定好了之后谁来完成是他来完成，所以在这个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心态一定要放得平和一些，跟孩子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角度上来去共同的探讨这些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经历，这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更多的是这个事儿谁来做，不是你来做，是孩子来做，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提供的一切帮助要围绕着孩子来进行。所以这个心态是一定要摆正的。你不能叫什么你替他去做，但是他要去完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呢，我们说一定要家长还是要做足很多的功课，因为孩子他毕竟对资源呐、什么学校啊，还有包括职业，他是不了解的。那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要充分的了解清楚。了解清楚不是为了，还是这句话，不是为了给他去做职业规划，是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他，两个人在一起来协商， 让他去 达成一个共识的东西。 对， 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两个人确实在某些方面没有达成的话，那我们会介入第三方的。有一些专家、学者啊，包括像洪老师这样的，包括像张正张老师这样的，我们都可以啊，给他来进行一些 相关的 指导、相关的 帮助。好啊，洪老师，你有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是呢，就是这么几点啊。我觉得第一点，像赵老师说的很对，要家长要定位准确，叫助人自助。 嗯， 就是帮助孩子，让他自己助自己。而不是你要去你自己去选择啊，助人自助，我觉得第一个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家长因为现在呢孩子已经进入一模结束了，然后呢紧接着二模三模是吧，紧接着然后就是高考。现在这个时间段，这个让考生再来思考考哪些专业，考哪些大学，他确实没有这个精神头，我觉得。所以这时候家长要做好辅助的工作。辅助工作是什么？要第一，你定位好孩子的分数段，然后孩子能够上哪些大学，目标的高校大概有哪些，要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呢，然后看这些大学里面，根据去年的招生计划来看，这些大学在北京投放哪些招生计划，哪些专业招生计划，然后在这些专业招生计划里给他选择出来以后，把这些资料都准备好，等孩子高考结束以后，那还有好多天，十多天、二十多天，你们俩坐一块儿，一个一个的可以仔细的 踏踏实实商量， 踏踏实实商量，哎， 所以呢，这些工作啊。都要做提前的这种规划啊，一切呢都是建立在我们有充分的准备的基础上啊，给孩子们做一个很准确的这种定位。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啊，再次感谢洪旺老师和赵成松两位老师。今天呢，我们也会把两位老师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啊，推送到我们明天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号当中啊，也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教育面对面这个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的系列节目呢，会继续进行。明天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呢，为大家进行今年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也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凤凰网、今日头条这样的平台，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教育面对面。 追逐我的理想。